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。 第150集，岛上。 你们把我爹叫做陶狼，狼群没有血统成见，只要打得败我们就能带领我们。离北铁骑今日所呈现出的一切，那都是他应得的。来日。 萧之野的声音停下了，可是沈泽川却明白他接下来要说的话。他想说，来日他回到离北，他也会参与这样的群狼争斗，只要他击败别人，他就是第三批头狼。他们骄傲肆意的源头是从未畏惧过抗争，这是萧方旭的魂，他把这种精神交给了两个儿子，也交给了离北铁骑。 你知道为什么？同样是守卫边关，紧握兵权，戚家却从来没有受过像萧家这样来自世家的敌意。 魏怀古与萧迟也对视，他平和地说， 因为你们都生着反骨，这种骄傲才是去都无法信任离北的根源。你知道世家不倒又是为什么吗？因为我们懂得顺势而为。李氏是大周的根，我们围绕着他，让他生让他长，我们彼此交替，我们彼此给予，我们才是支撑大周的土壤。你脚下踩着的土地，你仰头看见的天空，他们全是世家维系出来的安稳。任何想要打破这种安稳的人都是敌人。26年前，李氏太子率领东宫企图破局，那是天真。太子不明白，一旦世家坍塌，李氏也会迅速枯萎，所以他一定会死。花思谦可以死，西红轩可以死，我也可以，但是我们只是身死，世家不是仅凭人力能够推翻的天地，没有人能够击败我们。这么多年，在朝中真正冲围产生危害的韩氏只有海良义，他用了将近30年的时间隐忍蛰伏，如今他上来了，可他敢贸然翻转天地吗？他复兴太学，提拔韩氏，他每一步都走得那样小心谨慎，因为他知道用蛮力厮打的结局是天下共论。然而他还能活多久？他死后这个局面就会崩塌，他是不可能成功的。 魏怀古忽然笑起来，他扶着栏杆看着沈泽川， 齐慧莲带领东宫雷厉风行，与我们绝不苟且，他以为自己能够做到，可是他害死了太子。这个世上的天才都应该学会自省，他就是激进的前车之鉴。 卡住他！ 沈泽川豁然起身，萧迟也立刻出手，但是已经晚了。魏怀古剧烈咳嗽起来，他弯腰捧着血，抬着眸看着他们俩人，在剧烈的疼痛中含血说着， 你们赢不了，你们注定会败的。 萧迟也踹开牢门，拖起魏怀古，捏开他的嘴，里头的污血下滑，魏怀古犹如风中残烛，在抽搐中逐渐僵硬了四肢，瞪眼不动了。烛火灭了，狱中只有呜呜的风声。 黄四。 萧之也松开尸体向外走去，外边的天已微亮，却仍旧笼罩着密集的阴云，才停歇的暴雨似乎要卷土重来，压抑弥漫在这凌乱的脚步声中。萧之也推开门，看见牢中惊慌失措的女孩们，血腥味扑鼻而来，男孩们已经全部毙命，尸体横七竖八地搁在地上。萧之也鬓边出汗，他握住狼狸刀，目光扫过这一张张惊恐的脸。他和沈泽川还没有动手，是谁杀了黄四？凉风吹着萧之也湿透的背部，他还没有转过身，就听见马匹疾驰的声音。福满在颠簸中慌张大喊： 侯爷，侯爷，速速入宫，皇上危急！ 萧之也骤然回身，沈泽川却一把摁住了萧之也的手臂。他极度冷静，他的目光让福满手脚发抖。 危急是什么意思？你说明白。 福满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哭道： 皇上病重，急需侯爷见驾，有要事托付。 萧之也在宫门口卸了狼狸刀，踏入那昏暗悠长的廊，两侧跪身的太监们埋首不语，明礼堂内外去无人声。福满疾步引着萧之也到了门口，打起了帘子，寝殿的垂帷没有拉起来，里面闷热，混杂着一股血腥味。福满啜泣着小声说： 皇上您瞧啊，侯爷来了。 里边的李建恒嗯了一声： 你叫他们都出去吧，朕要与侯爷说些话，在阁老到之前不要打扰。 福满带着人悄悄退了出去。李建恒似乎挪动了一下身体，他说： 策安，你拉开帘子。 萧迟也抬手拉开了垂帷，床上血迹斑驳，李建恒犹如浸泡在一片乌色里，他胸口起伏，喘息有些艰难。 兄弟，你干嘛去了？急死我了。 李建恒苍白的面上满是泪水和汗水，他颤抖的手擦拭着汗，却抹了自己一脸血。慕如侧身躺在李建恒旁边，已经气绝了。萧迟也忽然感觉到了一点孤独，他赴了这场明知是局的邀请，只是为了给李建恒这一声兄弟一个交代。他们年少轻狂的兄弟情谊早在权力的碾压下支离破碎，可是又仿佛在这一刻被粘了起来。他像是回到了从前，挂起帘子哑声说： 路上风大，神武大街人又多，不好跑吗？ 李建恒抬起遮盖伤口的手，看着那被捅了的地方： 你是好兄弟，明知这一趟凶险，却还是来了。我李建恒能结交你不亏。 萧迟也拖过椅子坐下来，他看着李建恒，喉间几度滚动： 早跟你说过他不是你的良配。 可是我就是喜欢他呀。 李建恒怔怔地搓着指尖的血： 我以为他也喜欢我。 他妈的， 让人中了刀子，原来这么疼啊。 萧迟也搓了把脸，撑着膝： 你叫我有什么话要说？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